建安十三年，公元208年，曹操对酒当歌，自问何以解忧，自答唯有杜康。 公元2021年 FM 100.6京津冀之声，你问何以解忧，我答解忧书房。 有书有人有故事，有问有答有话说，听见万物，疗愈忧伤。 欢迎来到解忧书房，大家好，我是刘思佳。今天我们请到解忧和赏读嘉宾汪冰老师，欢迎你，汪冰。 大家好。 7月31号的时候，树洞收到了这样一张小纸条：思佳姐、汪冰哥，你们好，我终于找到我为什么总是生活在焦虑不安中的原因了，希望你们可以帮帮我，给些建议。我的大学专业是学小语种的，但是因为家庭条件的原因，并没有机会去留学，也没有继续读研，而是匆匆忙忙的以本科学位选择了就业。毕业到现在已经3年了，一直都在语言培训及留学机构担当语培老师的职位。其实这3年多，我也是一直在努力探寻属于自己的授课方式，以及怎样教可以让学生学习效率更高等等。我也是喜欢这份职业的，是真心的希望可以在这个行业中稳扎稳打，做出一定成绩的。但是我并没有留学经历，所以入职某个公司只是因为我还算是有经验的。但是当代社会，语言培训老师一定要有留学经历或者是学历等等，才会被真正的信任。这一点我很理解，却也很痛苦，因为公司会让我编一个留学的学校，必须要对我的学生说我是所谓的海归。我很排斥，但也很无力，这种谎言总是会压住我，我不知道该怎么做。我也想过要不然真的去提升一下自己的学历，留个学吧，让这一切成为真的。但是目前的状况，我根本没有办法心无旁骛地去提升自己，我该怎么去打破这个局面呢？这封信讲述了一个非常具体而现实的问题，但是在信的最后呢，却进行了一个模糊的处理。他说，目前的状况，我根本没有办法心无旁骛地去提升自己。他这指的是什么呢？就目前怎样的状况让他没有办法去心无旁骛提升自己呢？他这个心无旁骛提升自己，是否特指的就是去海外留学呢？那如果指的是这个的话，那我们现在就理解了，因为目前的这个疫情的状况啊，也是很难让留学梦成为现实的。那他接下来又问该怎么打破这个局面呢？我们请出汪冰老师。 其实说到打破这个局面，我觉得题主一直都知道他要做什么，只是他在反复的评估不同的选择的后果，他是不是能够承受和承担。如果没有内心的纠结，就不会有我们收到的这封信。所以当他说受到外界的压力，他需要造一个假的留学的学历的时候，他的内心的痛苦，他的抗拒，已经说明了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所以在这个纠结当中，在他所说的要打破这个僵局的矛盾之中，我觉得更深层的一个问题是，他如何能够坚持做自己，并让自己变得更强大，这才是需要努力的方向。如果仅仅把眼光局限在现在的工作、现在的教育机构以及这个行业的风气上，我觉得你可能小看了生命本身。因为我想年轻的你所要面对的远远不是现在的状况，而更多的是如何做对你的人生、对你自己，你从内心是可以接受的，并觉得是愿赌服输的。 没错，今天呢，我们也以一本书中的内容来回应你的问题，希望能够给你一些帮助。这本书就是《重来也不会好过现在：成年人的哲学指南》，作者美国基兰·塞迪亚，由潘义伟、黎肖毅翻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人生充斥着错误、不幸、失败，不该做出的决定，不必遭遇的痛苦，不尽如人意的计划。没有任何人能安然度过中年而不被这些麻烦困扰。现在的问题是，当面临这些麻烦时，我们该怎么办？要如何看待无法达到期望的生活呢？尽管哲学不能改变过去，但能帮助我们接受过去。在这一章，我会让你明白该如何去做。 在我们开始前，我要处理一个预先的怀疑。听着，我们的问题是如何看待错误、不幸和失败。一些人可能觉得答案显而易见，以致令人沮丧。除了自欺欺人和一厢情愿或虔诚而笃信的希冀这些事情从未发生，我们还能抱以什么态度呢？除了徒劳地想要历史被改写，我们不是没有别的什么能做了吗？要是我讲出真相就好了，要是检验结果是阴性就好了，要是我再多等一年就好了。仿佛一切都会不同，而且比现在还要好。可是执着于过去是没用的，时间会磨平一切愤怒或耻辱，自欺欺人也没有任何注意。谁不钦佩理查德·福特，体育记者中刚直不阿的主人公弗兰克·巴克斯姆呢？现在我只想说这个，如果体育报道能教会你点什么，其中真相与谎言等量并存，那么它就是为了让人生多少有些意义，你或早或晚必须面对悔恨的可能性。这种悔恨可怕而刺痛，但你也必须想法子躲开它，否则你的人生就毁了。以上的建议简单来说就是千万别搞砸了，遗憾一旦发生，你将追悔莫及。但此刻未必为时已晚，福克纳有句名言常常被误用，过去从未消亡，甚至不曾过去。错误、不幸和失败三者与悔恨毕竟不同。我们可以把你在那个时候本应该做的、想要做的或接纳的事，与你回望时觉得应该做的事区别开来。当事情的结局出人意料时，这一区别尤其明显。哲学家杰伊·华莱士就提出了一个漂亮的例子。他说，假设我答应开车送你去机场，但出发那天我却睡过头了，害你误了飞机。结果你后来发现那架飞机竟在海上机毁人亡，就违背承诺而言，我做了一件不应该做的事，但回头一看，我绝不希望自己做了，而且你也不会的。这里的区别算不上很微妙，却常常被忽略。在《悔恨可能性一直还在》一书中，珍妮特·兰德曼引用了一项1949年盖洛普测评的数据。在测评中，一组美国成年人作为样本需要指出迄今为止人生中的最大错误。69%的受访者承认至少犯过一桩这样的错误。其中呼声最高的大概是没有继续深造。22%的受访者给出了这样的答案。10%的人说他们在婚姻上犯了错误。8%的人认为自己入错了行当。1953年，盖洛普公司又进行了一项测评。总体来看，如果你的生活可以重来，你是更倾向于重蹈覆辙，还是尝试迥然不同的生活？只有不到40%的受访者表示，如果有机会重来，将会选择不一样的生活。对比1949年的测评中，多达69%的受访者认为自己心存遗憾，这一次愿意换个活法的受访者比例显著下降了。兰德曼也无法解释原因。难道是杜鲁门总统在短短4年时间里戏剧般地降低了人们的后悔率？那真是个奇迹啊。实际情况是，这两项测评询问的问题出发点明显不同。第一项测评询问的对象是错误，它关乎那些你本不该做的事。第二项则关于悔恨，关于那些只要有机会你就会挽回的事情。只是在挽回过程中，你将不仅抹去过去犯下的错误，因他们而起的全部生活也会一笔勾销。这会令人更加不安，难怪比例下降了。为犯过的错感到悔恨，可不只是承认自己搞砸了这么简单，你还希望一切都没发生，这样就能把这个错误连同它的后果一起从历史记录上删去。接下来就是那一线希望。即使我们犯了错误，历经挫折，目睹自己的努力都白费了，我们还能找到一片喘息之地。 你需要做到诚实，却不必悔恨。需要承认过去已经是那样了，但不必让时间滚回到事情变糟前的那一刻。至少原则上，我们不需要一台时光机来慰藉中年充斥着的悔恨情感。我们需要做的是遵循过去与当下的关系，调节我们看待过去的角度。接下来我们将探索这样做效果如何。这一探索将从更直截了当的行动开始，承认这些行动的局限性，然后试着为一些风光一时又疑点重重的做法展开辩护。最后，我希望你能借此找到一些适用于自己的办法。我们读的这一章节，不知道会不会帮助我们的题主去找到一些适用于他自己的，去解决自己生活当中这些问题的办法，如何打破这个他认为是一个僵局啊，怎么走出这个困境呢？ 嗯，其实刚才这篇文章当中，我一边听一边就在反思对照自己的人生，我就在想，在人生当中肯定每个人都会有很多的后悔，很多希望如果重来可能会不一样的选择，但是慢慢的你会发现，第一个，这种选择选项首先不存在，第二个，你会发现每一种安排即使你找不到它的理由，你依然可以给它意义，就是你觉得它有什么样的意义，你就不会后悔了。或者说有一天你发现经过了这道门，经过了这条路，你走到了一个位置，而这个位置让你回头看过去，也突然发现了过去经历的意义。我也特别希望我们的题主能够跳脱出当下这种被卡住的感觉啊！不管现在你的处境当中来自四面八方的压力有多大，如果你能够从这篇文章中以另外一个视角来看待自己，回望比如说十年后的你看现在的自己，你会给自己怎样的建议？二十年后的你呢？三十年后的你呢？很多的时候我们所受到的压力都是一时一地一群人给予我们的压力，而他们的观念是不是将能够长存，而他们所代表的方向是不是真是社会的潮流，我觉得是非常可疑的。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无法准确地预测自己明天会经历什么，又何况预测未来呢？所以当这位朋友说到压力的时候，我想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你自己内心得有一个判别方向的指南针。这个指南针也许不能够引导别人，但对你的良知，对你的内心，对你的人生选择至关重要。 我不知道这位朋友现在啊，让他感觉到不喜欢的这种局面包括哪些具体的内容和成分，是他不喜欢向别人撒谎啊，仅此一点，还是说他其实对于现在自己的职业发展、职业生涯感到有一些厌倦了，因为他觉得可能的选择已经受到了局限。还有一点就是他对自己目前的这个工作状态就不喜欢，还不考虑到未来的发展，只是此刻我就不享受，我就不想再这样继续下去了。这是否也是他想要去进行深造啊，想要突破这种局面的一个原因？我不知道啊，因为他的信里没有交代的特别清楚。但是呢，透过我们刚才对这个书的这一章节的分享，我想啊，我在心里头偷偷的为你设想了一下，我觉得你也是更多的可能认为自己犯了一个错误，但也谈不上什么悔恨吧，因为在当时的情况下，你可能也没有更多的这个选择，你可能只能按照你所服务的这个机构的要求啊，做出一些，在现在看起来你可能觉得让你有些不安和焦虑，但是在当时可能在那种情急之下，虽然我们人生当中很多时刻谈不上千钧一发，但在很多时候可做的选择也不是那么多，特别对于很多年轻人啊，初出茅庐的年轻人来说，所以我觉得在那个时候你可能也只能那样做了吧。但是现在呢，你似乎变得更强大了一些，以现在的你再回到当时的那个境地，你可能就觉得我可以拒绝这样做吗？啊，反正我是一个非常有经验的一个老师，我可不可以再保有我的这种诚实这个美德呢？这是我的一个生活准则，我觉得也可以啊。假若他自己在未来的生活特别是职业发展当中，他认为自己有了更多的砝码，其实也可以去为自己去争取更多的空间，是不是？我觉得我们的这位朋友可能还是很介意自己生活当中的一些守则准则的，同时呢，他也特别期望自己成为一个更加真实的人。那如果我说了这个学历，我就希望我有与之相匹配的真正的生活经历，这也很不错，但是你也知道现在条件所限，你可能也很难去完成。所以当你在心里已经把这件事情解锁了之后，我认为它 不会，不应该啊，在过多的在你目前的生活当中施加太大的一个影响。在这本书《重来也不会好过现在》接下来的部分当中，有这样两节，作者这样写道：想要不后悔自己犯下的错，有一个简单的办法，那就是让事情的走向比你的期望更好。我当时不可能提前知道会有这样的景象出现，但是现在我看到了，并且为曾经的错误感到高兴。没有他们，我看不到这番变化。只要你细想一番自己的人生，你会发现很多事情，有琐碎的，也有重大的，都在按照这个模式运转。失误本就是人类境况的一部分，你做了一个糟糕的决定，但结果却比预料的发展顺利，或者你当时做的决定是正确的，谁料事情却往糟糕的方向去了。对于那些不是做决定的事件，或者发生在你身上但不是你造成的情况，上述误差也会出现。另一方面，让事情向最好的方向发展，计划不来，它由不得你，非你所能操纵，成功与否不关乎远见，而关乎运气。所以尽管道理很简单，但结果不确定这一漏洞，很难帮到正努力接受过去的中年人。他帮不了娜塔莉，他放弃了光明而充满不确定的演奏家生涯，选择成为一名公司律师。他的工作中没有什么惊喜，这让他怀疑自己年轻时的选择。他也帮不了一时冲动就定下终身，只得眼睁睁地看着婚姻走向坟墓的人，就像哈尼夫·库雷西《亲密》中的那位叙述者。他第一次挽起我胳膊的时候，我就应该拒绝他，为什么我没这么做呀？这根本是无用功，是浪费时间和感情。这是个更有趣也更费解的例子，这里你可能需要帮助。当你做了不该做的事，或者你曾期望某件事不要发生，可他们像你理性估计的那样发生了，该怎样缓和悔恨呢？要是并没有惊喜，你该怎么办呢？还能从写满不满的账目上消去点什么吗？这是一个问题，还能吗？我问问王冰老师。 我们肯定没有办法对人生进行逆向操作啊，所以每一步如果保持觉知，那可能需要逆向操作的渴望，也就是所谓的悔恨就会变少。其实刚才思佳的话提醒了我，就是我们这位题主之所以纠结，不就是因为你是个正直和对自己有要求的人吗？如果你没有这样的特质，今天你就不用再纠结了。所以你应该以自己的痛苦为荣，至少我们会如此觉得。你应该尊重你内心的冲突，你内心的冲突这种交战本身就是有意义的。我现在比较担心的是，这位朋友正在陷入某种自责啊，既不能够成为别人期待中的样子，自己接受不了，第二呢，自己也没有达成自己想要的样子，于是对自己特别的不认可。越不认可的时候，实际上我们对外界的压力越无招架之力，因为当你自己都不认可的时候，别人对你的不认可会更深的影响你。所以我想，就像刚才思佳所说到的，现在如何做是能让你获得力量的，获得自信的才是最重要的，不是一时一地赢得别人的认可或者赞许，而是从长远人生的角度，如何利用当下的时间和岁月，才对你来说是较少悔恨的。如果能够从长计议这件事情，你今天所经历的煎熬就有了一个意义感或者是价值感，哪怕它没有办法马上变成成功或者让别人认可的价值，但对你来讲它已经足够重要和珍贵。 我再以书中的内容给你的问题一个光明的小尾巴吧。从这里出发，理解我们那位律师不称心的生活以及库雷西的失败婚姻就不难了。娜塔莉并没有 David 福斯特华莱士的先见之明，事实上法律实务与通常想象中的无聊事并无二致。他是那么喜欢弹奏钢琴，最后却决定放弃音乐，放弃成为钢琴家的努力，他如何能不为此感到遗憾？在理论上我们现在就有答案。如果娜塔莉有了孩子，她可以这样对自己说：不可否认，这份工作很无趣，我可能更喜欢其他工作，但要是我没有念法学院，我就不会认识我丈夫阿尔，而如果我没有认识他，就怀不上我女儿萨曼莎，如果我坚持弹钢琴，萨曼莎就不会存在了，我是那么爱她，我不会情愿重新来过的。我不否认现在的生活会让我失去一些，尽管有智者告诉我失去是不可避免的，但总的来说我不后悔，我也不认为应该后悔。库雷西小说中的主角杰伊也会讲同样的话，如果那时他拒绝了他钟爱的儿子，

听完了我们为他说的这些内容之后，你觉得他会感觉好一些吗？ 嗯，我们希望他能对自己更温柔一些，更体贴一些，更包容和宽容一些。其实在这个时代，我想像这位题主所提到的事情可能并不在少数啊，因为我们在之前的节目聊过关于人设的问题，教育培训机构也需要人设，打造光鲜亮丽的老师，让来的人觉得自己交的钱呢物有所值。这个时代很多的时候外在的光环显得特别的重要，那可能是这个时代的特点，但我觉得外在的光环最终还是抵不上内在的实力。毕竟特别是像我们题主所从事的教育行业，一个老师教的好不好，我想可能看履历是一方面，更多的接触会很快告诉所有人真相。这就是每个人走的道路不一样了，培训机构希望快速的吸金，能够招来流量，所以他们需要光鲜的履历。可是对每个人来讲，我们要不要被人设耽误了自己的人生？什么才是你想要的人生？当你满足了别人人设的时候，是不是正在付出牺牲自己的代价呢？ 嗯，所以呢，我们也希望每一位朋友啊，其实你可能会发现之前做的一些事情是你今天焦虑的根源，你不必过多的去悔恨，因为你在当下呢就可以觉知到它，并且进行一些修正。所以呢，没必要真的是要做出惊天动地的一个伟大的举动，像我们那位朋友所说的啊，我特别想去出国留学，但我现在问题是出不去啊。但你可以用另外一个较小的行为，就让这一切变得更加的轻松，更加的坦然，不是吗？好啦，这里是解忧书房，感谢汪斌，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接下来是好书慢读，我是刘思佳，一会儿见。 解忧书房，听见万物，疗愈忧伤。 依恋坐在我旁边，厚厚的想念，岁月光蔓延，依恋跟在你身边，笑脸，吻你的唇边。如果爱是座秋千，你就是我的原点。 欢迎收听好书慢读，今天为您选读的是《栽种之乐》，阿克曼的花园，作者戴安娜·阿克曼，由庄安琪翻译，中信出版集团出版。雨露交易。恋爱交响曲。夏是人人都在浅吟低唱的新曲，由栗子树梢和像前苏联斯布尼克人造卫星的尖刺形果实传来了鸟的鸣叫，地面上一层干叶让落下的莓果、扭打的野鼠、有沼泽探出头来的石龙子等每个动作都传出声响，沿着杂草路蚱蜢在草丛里沙沙作响，演奏求偶的曲调。它们本身就是乐器，靠着后腿内侧一排80到450个摩擦前翅的硬脊发声。不同的品种各有不同的曲调，有雄性的高亢，也有雌性的低吟。蟋蟀和蝉也用它们的洗衣板摩擦出尖锐的歌曲。青草终于长高，而树木也在一年中首度成荫。满心期待夏日到来的生物在一片嘈杂声中穿过六月的隧道，抵达夏日的绿色中心。它们全都喧闹忙碌，整日求偶打架觅食，只有人类会思索意义和目的的问题，动物则忙着赴约，甚至连六月甲虫噼里啪啦撞在纱窗上哼哼唧唧，全都忙着神圣的恋爱大事。这些甲虫与古埃及和法老同葬的圣甲虫有亲戚关系，有时误打误撞飞进房里，就像发条玩具一样疯狂奔绕。春日里食物稀少，阳光昏暗，不易觅食，但夏却是生长的季节，是一年中鲜活食品的贮藏室，满是新芽嫩叶，交配欢愉。如今野鸭跳起了求偶舞，乌蛇宝宝像铅笔芯一样横亘草坪，成熟的野草莓如女妖一般招来了花栗鼠、兔子、鹿和人。昆虫舰队航向玫瑰花圃，土拨鼠则在百合之间绝地，数不清的鸟儿拉开歌喉试唱，羽毛丰润的大乌鸦唱出嘴里塞了法兰绒的声音，黑鹂则栖息在电话线上，好似一串八分音符般。每一种动物都有其独特的音域，如此害相思病的蛙声才不会淹没在鸷鸟粗啼的声音里，因此夏日就像艾维斯的交响曲一般展开，充满了我们喜爱的不和谐音。活泼的喧闹让我们知道大自然依旧运转，四时运行无碍，而感到心安。我听到熟悉的啾啾，于是朝凸窗外观望，原来是一对红雀正在大啖向日葵籽。遍体通红却戴着黑色面具的雄雀先使，他举起一粒葵花籽朝喙的一侧一偏，就像开罐器一样敲开籽壳，接着再偏向另一侧，让另一侧的开罐器完成作业。此时体色暗淡的雌鸟站在一旁打颤，它抖着羽毛吱吱哀鸣，露出可怜兮兮的神态，目的是在邀男伴追求。他的举止虽然宛若饥寒交迫的小鸟宝宝，却有足够的能力 自给自足。这种戏剧化的表演不过是雌红雀长久以来办家家酒的手法。因为宝宝出生之后，母鸟必须不停地喂食，所以它希望找个熟悉雏鸟埃肯讯息且知道如何回应的伴侣。雄鸟注视着它的表演，仰起头来仿佛凝神谛听，其实是费劲在看。大部分的鸟立体视力都不佳，一次如果只用一眼观看会比较清楚。他举起一粒饱满的种子朝他跃去，小心翼翼地放入他的嘴里。同一时间，两只知更鸟正轮流喂食在门旁紫杉上咕咕作声的宝宝。他们现在才不过是一团绒毛和一张张小嘴，全都大张着嘴哀嚎。母鸟怎么避免一再喂食同一只雏鸟？多亏鸟类有反射作用，在两次吞咽之间得暂停一会儿。如果母鸟把虫放入刚喂过的雏鸟嘴里，虫会吞不下去，此时母鸟只需要把虫拉出来再喂其他雏鸟就可以了。一旁的薰衣草原是个贼窟，因为有数十只肥大的蜜蜂围着花朵飞舞，披着黄袍的蜜蜂动作非但不神圣庄严，反而笨拙可笑。它们虽然吃到一点花蜜，却也在东倒西歪之际沾上花粉。很少有人注意到蜜蜂会打滚滑溜，或看到表面看来很平稳扎实的花瓣，为了让蜜蜂难以站稳而突然摆动摇曳。夜开始渗入光滑的暗夜，北美夜莺用三阶段的长尖声活生生把空气撕裂。它属于一群拉丁名为 Camprimogidae 的鸟，以及西洋鸟，因为它们总跟着羊群，所以大家以为它们趁夜里吸干羊血。后来才知道这些鸟吃的是吸羊血的昆虫，但却已经来不及改名字了。仲夏夜前夕正是夏至后两天，有许多奇幻的传说，比如这天是女巫集会的日子，她们邪恶的咒语将会破坏丰收。如果当夜未出阁的女子在枕下放一些西洋柿草的汁，就会梦到未来的夫婿。当夜若在蕨类的包子中洗浴，就能隐形，在两膝间夹着榛树枝倒退着走，就能找到宝藏。夏至其实只是太阳的安息日，这几天太阳几乎在地平线相同的地点起落，为一年最长的一日拉开序幕，夏天由此正式开始。接着太阳会再度南移，白天也不知不觉缩短，迈向不可想象的冬日。此刻依旧是初夏时光，黄昏弥漫着素馨和松香，种子宛如天赐美食般飘满天际，鸷鸟蛋由湿地里窃来生命，但夏却以雨声扼杀了所有比大地更强烈的热情。空旷的原野上开始下起蒙蒙细雨。以上为您选读的是戴安娜·阿克曼的《栽种之乐》，翻译庄安琪，由中信出版集团出版。戴安娜·阿克曼是《纽约时报》畅销书作家，康奈尔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文学教授。他著述甚丰，在众多领域都成绩斐然。阿克曼集诗人、作家、记者、探险家和博物学家身份于一身，勇于冒险，敢于尝试，热爱自然，对生命充满激情。他获过众多奖项，